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这里是清华大学广播台，我是 Tim。 我是丽叔， 这也是我们这个学期推出的一档全新节目，我们会陆续邀请各位优秀的校园歌手和创作人来到我们的节目，与大家分享他们在音乐道路上的故事。今天的这位歌手在今年的校歌赛上惊艳了全场，他多变的风格、极富表现力的嗓音，还有外表与嗓音的巨大反差，给每一位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第27届万物生校园歌手大赛的亚军及最佳人气奖得主，来自美术学院硕士6次班的李曼媛学姐。来，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曼媛，然后我来自美术学院。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采访之前呢，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学姐在这届校歌赛上的表现啊。我们来听这首 Stay， 来自李曼媛。 about is something in the way you move makes me feel like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It takes me all the way. I want you to stay. 那么回顾了这段比赛的音频之后呢，我觉得就是作为观众来说，我听到学姐的声音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感觉与反差特别大，因为就感觉这个声音特别的深沉，然后就是比较的独特，就是想问学姐这个是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嗓音走上这条道路的？ 其实我小的时候声音就特别粗，当时小的时候特别像个男孩子，然后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声音是不被大家所认可的，很多人都觉得我声音特别难听，然后怎么这么粗，感觉好像个小男孩的感觉。然后到后来慢慢自己开始唱歌，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并不会唱歌，然后唱的也很难听，声音放不出来，然后也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慢慢的才发现其实自己是可以唱歌，然后才发现自己的嗓音还蛮独特的，这样子。 就是学姐唱歌是完全是因为个人的喜好呢，还是有过一些专业的训练？ 完全是个人喜好，而且我其实唱的蛮晚的，我到大学才开始唱歌。 这也给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其实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这条道路都不是很晚，就是都能够有很好的成就。对，那么我看学姐在包括比赛啊，包括各个方面就是录的音啊之类的，就是歌曲主要以欧美系的为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最就是初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听歌就很爱听欧美的一些音乐。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什么西城男孩、后街男孩，就暴露年龄。 其实我们也是。 然后就比较喜欢那种风格，然后其实它和中国的一些音乐差异还是蛮大的。然后后来就一直听，就是基本上手机里边那个音乐软件里边存的全都是英文歌这样子。 是吗？那我倒是觉得学姐的嗓音还是比较适合这些欧美歌的。然后我注意到学姐是唱过阿黛尔的歌是吧？ 对对对，之前经常唱阿黛尔。 学姐是因为喜欢阿黛尔的歌，还是觉得是因为自己唱她的歌比较好听呢，还是怎么的？ 是很喜欢她的歌，那时候第一次听她的歌就是那首就是 Someone Like You、然后就被吸引到。 其实 然后 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学姐的风格和阿黛尔还挺像的。 对，然后后来也觉得自己能比较接近嘛，然后就开始经常唱她的歌。 是这样， 然后包括我自己听歌也比较喜欢听那种欧美嗓音比较粗的那种歌，可能是因为觉得就是可能跟自己也能产生一种共鸣吧。 其实学姐一开始就是说自己声音难听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还是就是怎么说呢，有些谦虚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我觉得学姐声音也是非常厚重。其实这样的声音在现在大家一昧的在追求一些高音的上面，也是算是独树一帜吧。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个高音的好坏之外，学姐唱歌的时候那个情感处理的非常细腻，这也是就是歌曲非常能打动人的一点。 夸的不好意思。 我记得看学姐好像是唱 Stay 的时候还是什么歌，不太记得，然后总之表情就看得出是在反正是在很努力的再去表演吧，就不仅仅是在唱歌，也是为观众带来一个，不仅听觉和视觉上都是很努力的在去为观众进行表演， 就是非常的投入。 是的。 就是那么学姐说是从大学开始唱歌的，就是因为我也听说学姐在本科的时候就已经获得过就是校园歌手比赛的一个冠军的荣誉，能不能谈一谈那段时间的一些故事？ 那个时候其实我当时就是刚开始参加就是一些唱歌类的活动，也刚开始接触自己唱歌这样子，然后当时其实跟现在来比的话，那时候是很缺乏经验的，就从歌曲的挑选包括舞台风格很多就是其实自己不知道应该去怎么选择，当时就感觉最多的是个人的兴趣啊，就自己喜欢什么就唱什么就这样子。 嗯，也是兴趣让你能够维持这样一 个，对 坚持下去在这条道路上。那么听说啊，我也是听说在学姐在就当年也是自己组过一支乐队， 对 然后能不能说说那方面的故事，当时在乐队里是做主唱吗？ 对做主唱。其实我们当时乐队有两个主唱，男的和男主唱女主唱，然后我就专门唱英文歌，然后他专门唱中文歌这样子。其实当时乐队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美好，就觉得人生中有一次这样的经历非常非常怎么说呢，挺珍贵的。然后当时就是我们从大二开始组了三年，然后最初的时候我们是只有四个人，然后我是主唱，然后另外是三个吉他，就等于说就对，就三个吉他手，然后那三个人有两个人也可以唱，我们是校歌赛比赛的时候认识的。就最初的时候乐队其实什么都没有，可以这么说，就是大家兴趣爱好然后非常不全面，就什么乐器都缺，然后慢慢的就各种去拉人啊，就是求财啊这种，然后就各种就是去找那些人。其实一开始我们没有任何名气，然后也年龄比较小，然后就是很难拉到人，因为他们看你觉得啊，你这个乐队也没有成型，我为什么要来加你，然后就当时来加我们的人基本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性格都就性格都特别能玩得来，然后觉得啊，那我来帮帮你吧，就可能是最初都是出于这样的想法，结果到后来都玩得特别好，然后在学校里也比较就是我们当时就乐队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能力各方面都算很强的，然后除了校内的各种晚会啊，什么迎新晚会，什么毕业晚会，然后包括新年晚会，所有的晚会都会请我们乐队，然后包括校外的比赛啊演出我们都会去参加，当时还去什么酒吧驻唱，各种很多事情我们都干过， 经历非常丰富。 对当时特别有趣，然后而且我们乐队就是最后两年办了三次乐队的专场，就是类似于那种演唱会的，就是经历还蛮多的，蛮丰富的。然后其实当时我们大四的时候，当时快毕业的时候，就很多事情都已经尘埃落定，比如说找工作的工作也找好了，然后保研的也保上了，然后就比较有时间，然后大家就每天腻在一起玩音乐这样。 就是听学姐在组建乐队的过程中，一开始是组建很困难， 对，一开始其实蛮心酸的。 那主要还是其实到最后会发现就还是维持了很多友情在里面。 对特别多，包括到现在我们都经常联系。其实我们乐队就是因为大学很多一届一届换嘛，就比如说今年这个年级高的他毕业了，然后或者是说我要出去交换一年，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就比如说那个键盘手今年是这个，然后明年他要走了，然后就会找一个新的键盘手，但是之前那个回来了还会继续留在我们乐队，我们还继续保持联系这样子。然后包括现在我们每次就经常会联系，就突然有个人冒泡，大伙儿在干嘛，然后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最多的时候就总共我们乐队有十个人 啊， 然后就是有就是大部分都在国外，有三个在美国，然后两个在澳大利亚，然后一个在德国，然后还有两个留在本校读研和读博这样子。然后就经常就特别是在国外那几个男生就经常一起吃鸡来交流自己的感情这样子。 其实就是乐队也成了一种彼此联系的纽带吧。 感觉就是很像一个家庭的感觉。 就是这支乐队在主要的成员都毕业了或者留校之后，我想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一些传承在里面。 我觉得可能就是继续玩音乐的可能就是我，因为毕竟我的环境可能更适合，因为他们有的在国外，其实他们当时就跟我说其实蛮心酸的，想在国外组乐队，但是国外感觉根本就没有那个氛围，就是学校里玩音乐的人其实多，但是想组成乐队很困难。因为乐队怎么说呢，你要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因为就是它不是一个工作，就是你需要投入自己的情感进去，和你要舍弃很多自己的时间，你才能把它做得特别好。 可能国外的那个校园里面大家更多是一种自己在玩音乐。 对对对，自己在玩音乐， 像一种这样的家庭的感觉就 很少。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文化各方面的差异吧，我觉得。 就是这一届校歌赛也是学姐第一次参加校歌赛，就是对这个校歌赛有没有什么感受？ 其实我当时参加校歌赛的时候是特别心虚的， 就觉得因为我其实看了上一届的小歌赛决赛，当时去看了，然后当时看苏涵、伊万，包括就周怀宇他们当时也都参加，我当时觉得哇塞这么厉害，我都感觉自己跟他们比差好多。然后其实当时就是自己参加比赛的时候心里也蛮不安的，也压力蛮大的，因为没觉得可能当时参加就包括复赛，当时都觉得可能自己进不了复赛或者进不了决赛这样子，然后想的就是那就不管了，就自己好好唱，把自己想唱的唱好，就这样。 其实我记得复赛的时候评委老师也是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当时对可能因为我也记得我也看过上一届的校歌赛，然后我感觉当时的风格可能就比起今年来说会稍差一些，今年的校歌赛风格非常的多样。对， 我当时参加复赛的时候那个老师给我的评价我当时都还蛮吃惊的，因为没想到会对我评价这么高这样子。 我记得当时就是校歌赛有一个最佳人气奖的投票，然后在比赛开始之前，然后学姐的票数还怎么说比较可怜，然后在投完第一轮还是唱完第一轮还是第二轮之后，然后哇这个票数翻倍的在增长，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可能就是在校歌赛舞台上很难听到这样的一种声音的演绎，可能之前大多是在追求那种比较华丽的高音啊，或者一些唱法。就是我注意到学姐在唱第一轮个人曲目的时候，然后请到了多利港来作为助演， 对对对对对， 就是然后之前那个水木道的那个 MV 里面学姐是在街舞社，然后也 在那个 说唱 社 啊，对，也有一些参加，然后就是学姐是不是在 hip hop 和说唱这方面有一些想法呢？现在 就当时其实跟多利港认识也蛮巧的，当时是之前有一个线上的比赛，然后大家一起比，然后就认识，然后当时就是我当时是复赛的时候，复赛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环节是五个人合唱一首歌嘛，然后当时他们选了一首歌中间有一个 rap 的部分，然后就想啊，那要不我唱 rap 吧，如果大家都唱不了，反正我也是都唱不了，那就不行，我唱吧，就瞎唱。然后当时我就问对象，然后跟他寻求帮助，我说我要怎么唱，然后他就特别热心，然后就教了我很多这样子。然后最后那个决赛比赛的时候，然后当时就想，当时我不是跟怀宇一组，然后小宇想法就特别多，然后就看到啊，好多想法好棒，我要不要也加一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问多利刚说这个可不可以加一段 rap 在里边，然后他就说可以，然后包括那个歌词啊都是他自己想的，而且很快就能想出来，而且效果现场效果也很不错，其实他还是蛮厉害的。 其实也是一种创新的想法的。 对对对，当时还蛮巧的。 就是那么之后就是有没有想在说唱这方面再进行一些自己的创作？ 对，有，其实后来就是和说唱社的好几个同学一起就是创作了几首歌，然后但是我基本上就是负责旋律的部分，然后他们来负责就是我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还是很喜欢这种风格。 那么我看到在网易云上，然后学姐也是参与了许多歌曲的一个创作，然后在来到清华之后就是和校园的音乐人合作，有没有什么故事和在之前的本科的时候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感觉在清华合作的话就是大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有效率，然后能力非常强，然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个非常高效然后非常好的一首歌曲这样子，然后每个人都各司其职，能把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非常高效这样子。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可能这也是理工科学生一个特点。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再可不可以简简单单没有伤害，你靠着我的肩膀，你在我胸口睡着，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 偶然的机会你遇到了他，必须的瞬间给他一个家，每天晚上说情话聊了很久都不会挂，说过不会离开对方，结局让气氛回到零下，你说手上还残留下

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传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那么我记得当时校歌赛就第一轮歌曲之前有放一个 MV， 就我记得特别的炫酷，能不能谈谈，我记得当时学姐朋友圈里也发了就是拍 MV 的那个照片， 对对对， 能不能谈谈当时是怎么拍的，然后有没有什么感受？ 当时就是学生会，然后有两个小部员就超级热心的那种，两个小学妹，然后当时就问有没有什么想法啊，要怎么拍啊，这巴拉巴拉，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想，然后一开始想要不拍一个那种爱丽丝梦仙境的感觉，就是可能睡着了然后就醒了，然后几个不同的风格这样子，然后就他们就帮我拍了一个这样。 听说学姐就是除了在说唱之外，然后也是那个人生乐团偷拍练的一员， 对对对， 然后能不能谈谈在这个乐队里面就是平常进行创作的一些感受？ 其实当时加这个乐队还蛮巧的，当时是我研一刚来的时候，然后当时和那个团长就是张铁汉团长，然后当时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戏歌赛，然后在戏歌赛上认识，然后他就觉得就蛮缺女中音的，然后就问我愿不愿意，然后我就很开心啊，我觉得又可以参加乐队了，然后就很开心就答应了就去了。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特别困难，因为我对就是唱谱这些东西完全不了解，然后包括节奏感各方面，就是我自己唱可以，但是一加上就别人的声音我就完全懵了，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就被干扰那种，就阿卡的精髓就是这样子。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每次要排练很痛苦，然后就自己在寝室就下很多功夫去学，然后去唱，然后慢慢就跟上他们的节奏这样子，就一开始特别拖他们后腿，然后他们都特别就是很耐心，然后我拖他们时间他们也不会说什么，就很耐心就都上来教我这样子，感觉还蛮暖心的。然后大家就是各司其职，然后每个人的音色都很有特质，而且我感觉我们乐团就是有好几个学生就是声音特别好听，就是很有特质，就你单拿出来也是很吸引人的那种声音，我觉得这还蛮可贵的。然后大家都特别友好，然后经常一起约饭啊之类的。其实就是大家在就特别是在比赛的时候，就是大家其实心里都蛮紧张的，然后因为阿卡不像个人，你的时间很短就能出一首歌，就是阿卡你要反复的排练，包括你的动作啊表情啊之类的，你都要大家一起来合作完成的，其实是很耗费时间的。然后大家都就特别是比赛的时候都特别有那股劲头，就背着很大的压力，但是每个人都很努力这样子。 其实我们看到最后那个非常惊艳的效果也是一点一点就是慢慢磨出来的。 对对对。 对，然后学姐可能也是为数不多的在校歌赛决赛上连续参加两个节目，而且两个节目都进入到了第二轮的一位选手，就是 感觉还蛮幸运的。 嗯，对，有没有觉得压力特别大？因为别人都要准备一首歌，然后你还要准备两首歌。 对， 就是， 压力蛮大的，而且特别是其实我都觉得我自己无所谓，就是因为团队嘛，阿卡，然后看他们就是大家每个人其实都很想就是继续展示自己的机会，都想进入下一轮这样子。就大家就其实我更希望大家能得到一个好名次，能进入最后一轮，因为其实团队一起做事情最后得到了什么荣誉其实是更让人觉得开心的这样子。 其实反而自己的节目感觉上更轻松一些。 对，觉得是后一位的。 嗯，好，就是那么聊完了之前的一些音乐道路，我想问问学姐在之后有没有什么打算，就是比如像有没有想过像创作型歌手来转型？ 对，想过，想自己就是其实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然后也会写一些旋律啊，做一些这种说唱类型的歌，因为身边还蛮多这样的朋友，他们都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们就经常一起想一起写歌这样子。 嗯，那么就是以后有没有想过走音乐这条道路呢？相反， 那倒没想。我其实就是我是一个设计师嘛，然后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音乐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热爱的东西，但是可能设计还是我的本行这样子，做一个会唱歌的设计师。 比起音乐来还是更喜欢设计这方面。 现在可以这样说，学姐是会设计里面歌唱的最好是唱歌里面设计最好的。 要靠着唱歌来打动客户。 我开心。 诶，话说学姐就在您说你是设计的对吧？ 对对对。 就有没有会不会有那种产品，就是从音乐里面比如说在唱歌的时候找到什么灵感，然后再设计应用到设计里面去？ 其实现在还蛮多的，就比如说信息方面会有很多这种什么音乐上的交互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 我怎么感觉好像我只想得起什么八音盒之类的就想不了什么比较高级的东西。 我记得就是在刚刚采访最开始的时候，学姐提到了最喜欢，就是自己在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喜欢像西城啊这些歌曲，然后有没有哪首是你当时印象最深的？ 啊，我其实当时特别喜欢那个西城有一首歌叫 Angel， 你听过吗？ 啊，听过听过。 其实感觉他们那个年代的歌和现在的音乐还是存在蛮大差异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感觉那个时候的音乐其实还蛮纯粹， 也就是算是一种回忆吧。我也觉得听到那些歌 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回忆起周杰伦一样。 其实那些看一下以前的 MV 就能发现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对对，完全不一样。现在很多流行趋势什么 hiphop 电音啊之类的， 反正就是现在的音乐元素也是越来越复杂。 对对对，越来越多了，蛮多样化。 就像原来拍 MV 就可以几个大男孩然后在一个场景里面是走两步，在一个空旷的街道上面走着， 是 就可以拍出一个 MV 来，现在就不可能这个样子。 就是我看学姐的那个微信的就是介绍里面说是来自安徽的是吧？ 对对对。 然后因为南方天气感觉和北京差的还是挺多的，就是北京尤其现在冬天比较干冷，然后还经常雾霾，然后想问学姐在这种天气里是怎么保养嗓子？ 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怎么保养自己的嗓子，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有的时候吃薯片什么的会让嗓子特别难受，就是我正常我不比赛的话我是感觉不出来嗓子难受什么的，或者是嗓子难受也完全不 care， 但是一到比赛的时候整个人就会比较紧张，因为有压力嘛，怕自己嗓子坏了影响发挥什么，就会刻意的去我多喝点水或者不吃薯片什么的，但是每次到比赛的前一天都没有忍住然后去吃薯片，就我可能忍了一两周了没吃薯片，结果最后一天还是吃了这样。 学姐吃什么牌子？ 乐事原味，我的最爱。 哦，为什么不吃上好佳呢？ 可能因为我更喜欢乐事。 那个乐事的公关听到以后请来打点广告费，谢谢。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薯片。那个学姐就就也讲到您就是在比赛前也会很紧张是吧？ 对，就我就是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反正我可能是也跟个人的性格有关嘛，就有的时候你越是想把一个事情做好，想取得好的成绩，可能你心理上带来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如果说就是学姐就觉得这个紧张对您的发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当然会有影响，但是其实我可能就是我本科的时候比过好多次比赛，就是当时参加好多好多比赛，然后校内校外包括演出，其实就是自己还是舞台上经历了蛮多的，所以就是当时比赛的时候，就校歌赛的时候，就是虽然自己会很紧张，但是会给自己一些心理上的疏导，觉得啊，就是把自己发挥到最好就足够了。然后其实演唱的时候会有一点紧张，但是其实也没有特别的紧张。 哦，那还是不错。那最后的那些演唱出来的效果，学姐还满意吗？一般来说， 怎么说，就是肯定还是有蛮多瑕疵的，就跟自己平时练习的时候，因为毕竟压力比较大嘛，就可能没有发挥到自己心里觉得最满意的水平，但是觉得也还不错，就是没有特别差这样子。 其实在舞台上也是经验是比较重要的，也是经过很多比赛之后，可能上台之后就是一开始会比较紧张，然后唱出来之后感觉 就好。对，就可能刚上去之后蛮紧张，唱两句就不太紧张。 是这个道理，像我早上起床的时候，看没起来的时候就感觉铁打的床，电磁铁打的身体，然后起来之后好像就好多了。 这个比喻非常的生动。 哎，对，学姐，您在安徽那边是有暖气的吗？ 没有暖气，冬天非常冷。然后，我每次从哈尔滨或者是从北京回家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冷。然后我爸妈就各种把空调也开了，然后晚上睡觉还开电热毯，然后，平时在空调房里坐着，下面还烘了个火筒，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火筒是什么？ 有点像东北那个炕似的， 就是一个那种方方的木质的盒子，然后你把腿伸进去，底下是那种电热的 啊， 那种就是很取暖。然后我当时在去北，我来北方之前，我一直以为，就我当时不知道北方是有暖气这种东西，然后我以为就是大家上课的时候每个人脚底下一个火筒。 想起在南方上课的时候，冬天的正常操作就是把手垫在大腿下面， 对， 就上高中初高中的一个回忆。 对，其实还是北方的室内比较舒服一些。 就是刚才说到关于高中的时候一些喜欢的歌，那么现在想问问学姐，现在比较喜欢的歌和歌手有哪些？ 我现在特别喜欢蕾哈娜。其实欧美音乐现在就是流行趋势，就是很注重音色这样子，就是比较火的都是音色特别有特质。 就是您讲那个之前在您小时候是觉得自己嗓音不好听是吧？ 对，小的时候觉得自己嗓音不好听，同龄人啊也会觉得声音好像难。 那虽然很抱歉，但是就对您当时的那些心理有没有产生？ 有，当时其实内心挺自卑的， 真的吗？ 而且也自己也觉得自己声音好难听，觉得自己声音 说话很粗，就是不好听，就不像有很多小姑娘说话细声细语，特别有磁性，特别可爱。 是学姐现在还是发现这才是自己独特的一个魅力？ 对，现在觉得其实作为歌手唱歌来说还是蛮独特的，因为亚洲人这样的嗓音比较少。 其实有点像人们习惯于对一个女歌手，比如说有一个刻板印象，比如像女歌手一定要怎么声音很甜美啊，或者比较能够上不上去，像王菲那个样子。 对， 看也不一定。 其实也是时代也在变吧，可能那个年代大家都喜欢那种声音，现在毕竟很多东西都很多样化嘛，大家也喜欢一些不同的东西。其实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包括唱歌，就是你在一直唱，然后你的声音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就比如说你的发声方式其实会有一些变化。 对，我原来在我们那边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就比如说中午起床的时候会听见一些人在练音，比如说什么那种。这学姐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训练啊？是 有的时候会练一下，特别是就是阿卡排练的时候，就是他会就是开嗓，包括对你的音就是声带，就是比如说拉你的高音或者什么，就是慢慢的一些靠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来训练出来。 高音是可以拉出来的吗？ 高音是可以后天训练出来的。 因为我特别缺乏高音的训练，所以我现在高音很不行。 您觉得是练高音难还是那个拉韧带难一些？ 韧带，你说劈叉吗？ 对，比如说座位提前区那个。 哦，我觉得那个比较难，我从小就劈不下来。 啊，我相信就是经过校歌赛之后呢，学姐肯定也收获了一批迷弟迷妹。就是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喜欢唱歌，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唱好歌，然后学姐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建议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人活的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热爱的东西，那既然自己喜欢就去坚持。 然后我相信学姐经常平时有时间的时候肯定也会去 KTV。 对， 然后能不能说说能不能说说你在 KTV 里面唱的最多的一首歌？ 其实我就瞎唱各种各样的歌，然后其实我之前经常唱 Lady Gaga 的歌，然后 Adele 的歌， Rihanna 的歌唱的都蛮多的，还有擦妈 Christina 啊，反正也就是就这种风格吧。 对，这种风格就是平时听的也多。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尝试一些新的风格之类的，比如说多唱唱中文歌，多唱唱那种就比较戏高的歌之类的。 戏高像 比如说，哎，我觉得说的很搞笑，我觉得这个痴人说梦的这 你像中文歌学姐有没有尝试过，像比如说像类似于那种风格欧美那种风格的歌？ 对，其实就是平时还蛮喜欢蔡健雅的歌。 啊，蔡健雅，哦，对， 我感觉其实跟我还有一点点 像。她还挺 像 的。 对对对对对。 学姐在本就想好奇问一下，这一段如果不好可以解，就是写不写代码？ 哦，没写过。 哦，没写过。 不会，我本科的时候在建筑学院，然后现在在美术学院，就不太接触这方面的东西。 好奇。 哦，我其实对这种东西很好奇，就是写代码，就是我感觉很繁琐，很复杂。 是这样。然后像，但是一般会有很多人来写，然后比如说做一个大型工程，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人来。一个人做一个模块，然后这个时候就体现了 团队精神，是吗？ 也面向对象的一些什么很重要，就很重要。OOP 就很重要在这里。然后反正就一个人一般来说，就算你写完了，然后也是千疮百 bug， 然后就那个样子。啊，真是，然后 debug 也是很痛苦。 是啊，现在感觉程序员特别吃香，写代码。 哪有哪有，饱和啊饱和。你知道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哦，这句话还是剪了，出门被打。啊，那小姐姐， 小姐姐，我比较喜欢这个称呼。 那我们就这么叫 小姐姐啊。 可以啊。 那小姐姐平常吃饭的话，对嗓音有没有什么影响？我很好奇。比如说吃什么食物，会不会你们安徽那边会不会有什么菜？然后从小 就 形成了这样。 不会吧？ 不会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我之前就听他们说，你只要别吃那种特别夸张的东西，一般就不会对嗓子有什么影响。 西门烤翅， 对，比如说什么变态拉屎这些。但是我又特别爱吃这种东西。就有一次，当时快要比赛了，然后我当时特别想吃那个变态辣猪蹄，然后一下吃了好多，然后就觉得，哎呀，嗓子好难受。就每次我到比赛之前，就会忍不住想吃。 为什么是越到比赛的时候想吃？平时 因为可能就是我快比赛的时候，一个是就比较紧张，然后二个是我在比赛前很久就开始注意这方面的东西，可能我就忍了两个星期，后来实在是忍不了。 就行百里，行百里者半九十。诶，我倒是记得初中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什么阿炳与1950，就里面讲的是那个拉二胡的阿炳的故事，就讲的里面有一句话大概是这样讲的，就是说无锡人喜欢吃甜的东西，所以说阿炳拉出来的音乐也就是那种什么很柔和啊，然后反正没有什么，不太会有什么大风大浪。然后就我想问一下学姐，在创作的过程中，就您觉得就是什么因素，你外界的，就不仅仅你个人，外界的什么因素对你的那个创作风格会有什么影响？就一般是什么会影响你的创作？ 感觉这个问题特别深奥。 啊，有啊。 其实我感觉我真的平时想写歌，真的很多时候就是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一些情感，就可能啊今天好开心，突然想到一个旋律，这个旋律觉得很好听，然后就写了，就这样。就感觉出发点特别单纯， 有点意识流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就没有想很多。 和你在哪里